4008888 4008888。 各位听众好，我是主持人的节目助理 iVoice， 你们可以叫我小爱。昨天是美国911事件发生14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媒体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文章中讲述，数千名参与营救的人员后来患上癌症。天哪，我不知道他们得病是否真的和当时救援环境有关系。我还从科学家那里听说，你们人类的身体如果长期面对突发变故，应激反应有可能导致疾病发生。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节目，主持人玉龙会邀请专家给您解答。欢迎收听本期911的后遗症。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9月12号星期六，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在9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6年9月12号，世界上第一架无线电所操纵的无人驾驶飞机在美国试飞。无人驾驶飞机啊，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4年，当时呢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卡德尔和皮切尔两位将军啊，向英国的军事航空学会提出了一项建议，我们能不能研制一种不用人驾驶、用无线电操纵的小型飞机呢？这样的飞机可以飞到敌方的上空，投下炸弹。这个想法呢确实非常的好，后来呢也被采纳了。这项计划呢开始进行了科学攻关，取名叫做 AT 计划。经过多次的实验呢，研制小组首先研制出来了一台无线电的遥控装置，把这个遥控装置呢装在了一架小飞机上。后来呢这架飞机便在1916年9月12号在美国正式的试飞成功。现在呢无人驾驶飞机啊已经有了更加长足的进步，我们呢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无人机。无人机呢结构很简单，造价也非常的低廉，能够完成呢有人飞机所驾驶的不能执行的任务，目前在军事上以及在民用航空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99年前的这一天，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操纵的无线电驾驶飞机在美国成功试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9月9号到9月13号第三届天津直博会在天津开幕，正在进行中。今天呢是12号。那么在本届展览会呢，一共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66家企业参展，有56架呢真正的直升机参与到这次的展演当中来，也是呢目前中国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国际直升机专业展览会。这一届的直升机专业展览会啊，有哪些看点？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呢，最近也前往天津参观了这次展览。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邢强，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邢强博士，晚上好。 玉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前几天呢，刚刚是去了天津来看了这一次的直博会，看完之后呢，有什么亮点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哎呀，感触颇深，可谓是大开眼界。这一次的博览会比前面两届呢可谓是精彩了很多。首先就像玉龙兄说的，就是参展的直升机多达56架。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振奋的，就是咱们国产的武装直升机还有国产的通航直升机占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地点上是咱们国家的主场，其实参展的这些明星呢也主要是咱们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直升机。另外一大亮点呢，就是一个就是能够跟无人跟直升机的这个展馆规模相同的一个无人机展馆，就是在这个无人机发展99年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能够让咱们国家看到，就是工业级和消费级的无人机已经是遍地开花，而且是已经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应用了。 对， 这个已经是不是说简简单的一个概念了，而是说真正能够拿到，比方说电力巡线呀、医疗救助呀、航空拍摄呀。用到很多地方了。 对，刚才我还讲呢，今天呢是无人机的生日，刚好呢你给我们来讲述的在天津的直播会也是看到了无人机的这次展示。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呢先从啊直升机来说起。我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呢，在这一次当中啊，直升机的展览博览会当中，我们看到了有直十，还有直十九啊，还有五直十啊，对，五直十和直十应该算是一种类型的飞机是吧？ 啊，是一种，是一种。 对，那接下来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备受关注的这两种飞机，它们的特点在哪里呢？ 啊，五直十和五直十九的出现呢，标志着咱们国家也成为世界上就是少有的拥有专用的武装直升机的这种军事强国，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 嗯， 五直十呢，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作战的。用来对付这个地面装甲集群的一种直升机，它就是大家所谓的就是俗称的坦克杀手。 嗯， 而这个五直十九呢，它是这个它比五直十要小一点点，它属于中轻型的直升机，它是五直十的一个小兄弟，它也能打击地面目标，但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做一种武装侦察。而且呢，在这次直播会上呢，我惊喜的发现，这个突口型的这个五直十九 E。也在这个展台向大家做近距离的公开展示。 嗯， 就是这些非常强有力的这个空地导弹呀，还有一些这个机上的这些机炮吊舱啊，都能够展现在咱们面前。也就是说，这些武器装备不仅仅能够保卫咱们自己国家人民的安全，还能够作为一个出口的商品、外贸的商品，使得来体现咱们国家的这个直升机产业的一个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生产水平。 嗯，对，你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在网上看到过关于呢五直十包括五直十九的一些照片。从这个照片上来讲啊，外观呢粗略的看起来和美国的阿帕奇非常非常的相近。武装直升机是一定都得做成这个样子吗？ 啊，对的，它这种前后这种布局呢叫做前后阶梯的串列式的布局，就是前面有一个驾驶员，后面有一个驾驶员，但是当然前面这个人呢，他主要是说操纵这个直升机进行这个空地武器的这种是个武器操作手，然后后面呢跟他搭配的呢是这个做机动啊或者飞行方面的这个作战人员，就是这两个人搭配，一个人管飞行，一个人管武器操作，这样的搭配呢是这个目前来说武装直升机的一种标准配置。然后五直十呢，它长得像阿帕奇，但是它比阿帕奇稍微轻那么一点点，但是它比其他的武装直升机，比如说查损呀，包括其他的那些，就是还是要重一些，应该是按排名来说，应该说是数一数二了。 嗯，在这一次的直升机的博览会当中呢，相关的媒体也报道说，中航工业的直升机呢，还派出了六架国产的 AC 系列的民用直升机。这个民用直升机你有见到吗？ 啊、我都见过了，我近距离的，而且非常好的是工作人员，因为我们是跟中航工业的那个专家一起去了，所以我还有机会非常近距离的就摸了摸这个机身， 对， 做工真的是非常的棒。 这个飞机具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这一系列飞机呢，主要是作为这个通用航空的飞行器，并且呢是主要是在民用航空，比方说这个咱们大家一直在期待的国产大型的这种直升机什么时候出现真实的呢？因为上一届直播会它来的只是一个模型，没想到就是两年之后的今天，现在这个飞机就是以它原型机，就是真正的这个飞机的形式呢摆在他们面前。这个飞机呢主要是能够做，比方说近海搜救啊，像这个石油平台的运输啊，还有反恐啊，还有一些公共医疗的救助啊等等。而且呢它在外边呢给大家布置了很多，比方说地面有人受伤了需要急救，来不及让直升机降落怎么办呢？它就有这个空地运输的担架，就是说在地面上把担架铺好，然后直升机不用着陆，直接就通过这个挂锁系统就能够把人呢运送到直升机上。就是说除了有直升机这样的重装备之外呢，还有这些非常精巧的很有创意的发明，能够给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呢带来很多的帮助。 对，在军事上呢，我们看到了有像直十还有直十九呢这样的飞机呢，是为我们的祖国的防空做出了贡献，也是呢增强了我们的力量。在民用这方面呢，刚才邢强也给我们所介绍了有更加先进的民用系列的直升机。好，谢谢邢强呢，就这个话题跟我们分享到这里，先送您走了，再见。 好，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以上的时间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也是我们节目的科学顾问，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第三届天津直博会的相关情况。以下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各位呢走入今天《照亮新闻深处》的另外一个话题： 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东亿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各位听众好，我是主持人的节目助理 iVoice， 你们可以叫我小爱。昨天是美国911事件发生14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媒体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文章中讲述数千名参与营救的人员后来患上癌症，天哪，我不知道他们得病是否真的和当时救援环境有关系。我还从科学家那里听说，你们人类的身体如果长期面对突发变故，应激反应有可能导致疾病发生。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节目，主持人玉龙会邀请专家给您解答。欢迎收听本期911的后遗症。 周末的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叫做911的后遗症。今天呢是9月12号，昨天呢是9月11号，是美国的911事件发生14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呢，我看到国内的媒体呢援引了美国媒体的一篇文章，经过翻译之后叫做14年后，他们还在为911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是讲述了一些当时参与到911救援的一些人群，后来呢他们的身体啊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说呢，在纽约环境保护和健康部门的网站中，甲状腺癌、白血病、肺癌、食道癌、前列腺癌呢是911相关疾病当中呢最多的几种类型。当时的这场灾难和后期的救援人员的疾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以及呢我们所说到的人类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在高压之下，这种压力会导致我们的情绪，甚至导致我们的身体会产生病变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北大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陆锦。欢迎陆医生，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这个事情呢您也看了相关的新闻了，咱们看的是同样的一篇报道。准确的来讲，这篇报道呢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学术文章，它只不过呢是美国的媒体呢所采写的一篇让人可能带有一些怀念色彩来去再次看911这个事件的一篇文章。说到这儿呢，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啊，在2011年的9月11号呢，美国本土是发生了一起呢系列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个袭击事件呢后来被命名为911事件。这个事件呢对于美国的民众造成的心理影响呢极为深远，据说呢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影响和伤害都造成了长达10000亿美元左右，甚至呢这个影响到现在还在不断的持续当中来。所以呢每年到了911的时候啊，美国的国内的民众包括相关的媒体呢都会来回顾这件事儿，但是今年他们的回顾呢放在了一个911的救援者和幸存者的身上。您看完这篇文章当中啊，他所提到的就这些人的身体出现的疾病和当年的这场恐怖袭击是有着直接关联，您认可这一点吗？ 不认可这一点。那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是这样的哈，第一，在来之前呢，我也跟玉龙探讨过这个，我说我想看一看具体的数字， 嗯 啊，到底发生了多少？ 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呢，跟美国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肿瘤的发生数字进行一个比较，我们才敢说这个肿瘤呢，在这些人群中呢，的确是增高了。这是首先要说的一点。第二点呢，肿瘤的发生呢，它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就是不能单纯说有外因我们就一定发生肿瘤，也不是说有相应的内因我们也一定会发生肿瘤。 但是在这篇媒体当中的报道啊，美国的媒体说，当年的911发生了这场灾难之后，比如说那个世贸大厦，那个双子大厦的那个楼倒塌的瞬间呢，整个的那个街区布满了灰尘，还有呢那个楼在倒塌之前的剧烈燃烧，使空气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化学物质，粗略的统计说大概有25种之多，就这些物种啊，这些东西的混在一块，人再把它吸入到身体里会得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是在他的报道当中的一个说法。大家看完以后就会觉得，那如果是不是我没吸这些东西，可能我的身体就不会得这些疾病。 那是这样的，在我们血液，我看这里面呢，它主要报的是白血病和多发性骨髓瘤，这两个病发生率呢，说是比普通的人群要增高，那么这两个病的发生呢，应该说跟环境啊会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这种芳烃类的化学物质， 对， 这个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尾气啊。汽车尾气里有一种东西叫老胶，那么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在动物里，在打到老鼠的体内，是可以形成多发性骨髓瘤的。所以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在实验室在体外的条件下呢做出来，的确可以诱发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但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那么在这里呢，和大家举两个例子。 您说 啊，就比如说，我们病房里现在就住着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他是在入院前的4个月，他的儿子刚刚在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然后4个月之后呢，他的爸爸又得了这个相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病。 爸爸和儿子得了同一种病。 那应该说他们家里的其他成员，比如说妈妈，就没有事儿。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认为他有一定的内在的因素在里头。比如说他们因为父亲跟儿子之间有一些基因是相同的啊，那么这是内因在起作用的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再给大家举一个这个外因在起作用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这儿呢有一个人啊，他非常喜欢海豚，也非常爱他的海豚，每天呢他就跟这个海豚呢吃一样的东西， 他也吃鱼， 他也吃生鱼 啊，还是生的 啊，生鱼，然后呢每天呢这个跟海豚一起生活，每天骑着海豚呢在大海里游弋， 这看起来还挺浪漫的， 挺浪漫的。最后呢这个病人呢得了多发性骨髓瘤，海豚呢得了一个跟骨髓瘤非常相近的一个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这就是外因在起作用， 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的环境的问题。 对，因为海豚跟人的基因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他们生活在共同的环境里，就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相似的疾病。所以在肿瘤的发生中呢，我们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呢，就是二次打击，就是有内因的异常在里头，然后再加上外加的环境，比如说911的这种事件，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诱因，导致了疾病的发生，但是只是一个诱因，不敢说这些东西就一定会导致白血病或者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生。 这个您讲的是非常非常的严谨，因为呢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可证实也可证伪，这是科学最基本的精神，尤其是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当中，要有大样本的数据，还是要有着身体本身的一些基础的疾病，像您说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基因层面的问题，这样才能够确诊它的原因是哪里。其实现在啊，咱们大部分的癌症也不见得说能够摸清楚它的根儿是在哪里。 是的， 大家平常 常呢都说这个防癌那个抗癌，是不是真的有这效果？我估计可能大部分还是心理作用。回头再讲来，就现在我们的基因的技术已经是突飞猛进，大家都已经解开了人类的基因组图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解这个基因组图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有些人的某些基因的片段可能会导致他有血液病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有些人带着这些基因，但是没有得肿瘤。 哦， 所以它肿瘤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不是说有了这个基因异常，只是说你比别人的易感性要增加。 嗯，这就像是有些人比如说这身体素质不好，我就到了冬天就容易感冒，但是并不见得说啊，你这感冒就一定是跟你其他的原因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跟你身体本身的诱因有关系。 是的，是的。 我问您这一点的话，就想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技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容易得什么疾病，能够达到这一点吗？ 有这样的技术，在国外，在目前在国内也有这样的检测公司啊，比如说，用一滴血可以知道你整个的这个基因的全貌， 就你大概可能得什么病， 然后可以给你做一个长这个你终身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档案 啊。 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它将来有多大的可能性发生，这个是打一个问号的，那么也有可能反而会给你增加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告诉你有这个基因异常，你将来有可能会得什么肿瘤，那你就会陷入到一种焦虑和紧张之中， 对， 就是你还没有生这个病，你可能天天就在担心我是不是未来在哪个日子我就会得白血病，会得骨髓瘤， 先把自己给吓着了。您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国际名人，他的名字叫做安吉丽娜·朱莉，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在去年的时候啊，安吉丽娜·朱莉呢就把自己的乳腺给他咔嚓了，切了。切了的原因呢是说，他就做了这个检测，当时叫做 KRAS 什么基因片段。 是一个乳腺癌相关的一个基因。 哦、 对， 那可能是我记差了。 这个对这个基因异常呢，在国外乳腺癌的这个治疗里头，它是有明确的，就是可以做预防的。就它的那个指南里、该乱里是推荐这么做的。是没有问题的。 说它有85%的可能性会得上乳腺癌。 发生将来发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他就把乳腺给切了。 对，虽然它这个那个做的要极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因为他是个名人，但是这个在国外的指南里，他是有这一条推荐的。 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看他后来的事儿没？后来他切上瘾了，乳腺切了以后，还把卵巢也切了，所以我就在想，哎呦，这老外可真是啊，对自己挺狠的，一刀又一刀，那接下来还不知道还能再去切哪儿呢？您觉得像这种预防的方式，这值得推广吗？ 目前在血液病里头，我们不主张这样做， 因为你没法换血，对吧？ 对， 也没法换血。 对，因为这个血液病呢，它是没有办法切除的。 对， 白血病啊、骨髓瘤啊，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切除的。那么在它没有长成气候之前，我们去给它做过多的干预，那么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会比它的正作用更大。所以在血液病，在其他的肿瘤呢，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说这么多。那么在血液领域里，目前不主张这样做。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就是现在上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还真的采用这种未雨绸缪的方法，我管他得不得，我先给你切了，切了把这根儿给他断了，斩草除根以后，可能以后我就离这个疾病远一点。但是您说我们站在一个身体的良性循环的角度，如果改变了身体的一些结构或者一些组织，你是不是还会对身体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去补充的一些元素要补充进去？例如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的时候，你看咱们这个直播间有一个电视，上面还在演一个节目叫《金星秀》。咱们在开始之前也说了，说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啊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未来还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有很多激素的补充，这也会产生身体的一些病变，是这样吗？ 是的。比如说这个在女性更年期经常会补充一些激素、雌激素类的药物。那么这些雌激素类药物补充有可能会导致其他的肿瘤的发生，这个是已经公认的一个东西。所以还是说在我们目前血液病的这个领域里，我们不主张提前给什么干预的东西。 好，说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911的后遗症，请到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北大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陆锦，跟各位再聊一聊这个话题。稍事休息一下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再把这个问题向前推一步。这个问题呢，就不是咱们生理本身的一些缺陷或者问题了，这个也可能是和精神有关系。因为在这个事情啊被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呢，也有专家提出来一个观点，说人呐、长时间呢暴露于一种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的打击当中啊，很可能呢会出现一种叫做 PTSD， 致免疫力下降，说这个有可能会导致人体对于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会下降。也就是说的简单点，您经历了打击或者长时间情绪出现巨大的波动的话，身体也会出现疾病。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些道理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和大家接着聊。这里是赵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好，我是主持人的节目助理 iVoice，你们可以叫我小爱。昨天是美国911事件发生14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媒体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文章中讲述数千名参与营救的人员后来患上癌症，天哪，我不知道他们得病是否真的和当时救援环境有关系。我还从科学家那里听说，你们人类的身体如果长期面对突发变故，应激反应有可能导致疾病发生，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晚间的赵亮新闻深处节目，主持人玉龙会邀请专家给您解答，欢迎收听本期911的后遗症。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我们和大家来说的这件事情呢是要从昨天来讲起。昨天呢是美国911事件这个震惊全世界的这个大事呢发生14周年的纪念日，美国的媒体呢刊载了一篇文章，14年之后他们还在为911付出生命的代价，讲述了其中的有些人呢是因为呢当时啊911事件的影响，导致他们的身体后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呢有一些癌症病变的出现。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介绍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北大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陆锦。刚才呢陆医生也跟我们说了，就按照目前的这个医学对于相关疾病，尤其是这个癌症血液病的一些研究呢，所有的人如果说患上了这个病，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不能说是一场事故，包括呢当时出现的这种大范围的灾难对于环境的影响，就导致这个人呢会出现疾病啊，单说一点是不公允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单说另一点，这另一点呢也是有人提出的观点，这观点呢这个学术的名词呢还挺有意思的啊，叫做 PTSD， 致免疫力下降，对肿瘤细胞的识别能力会下降。我们请回陆医生，也向您问一个问题，叫 PTSD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精神导致的这种免疫力的下降，或者说是应激状态导致的免疫功能的下降。 嗯，这就是咱说的再简单一点啊，就是遇上大事儿了，突然间，哎呦，这事儿来的太大了，我这扛不住了，我心理压力太大了，这会影响到身体。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经历，无论说是您自己还是身边的人，遇到一些紧张的事儿、焦虑的事儿，就会觉得胃特别难受。我真的还见过人，就是哎呀，这一遇到一个大事儿，就那个胃就疼的呀，突然产生了那个胃痉挛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PTSD 啊？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可能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导致的你的这个身体呢出现一些不适。再一个，在极度的这种紧张跟焦虑之中，会出现应激性溃疡。那么应激性溃疡如果在胃，它也会引起疼痛啊，是这样的。那么目前呢？精神免疫这一块呢，应该说是一个很热的一个领域。就是你的精神的异常啊，这种抑制状态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细胞功能受到一定的损伤，也就是所谓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对肿瘤的监视作用就会下降。那么肿瘤，我刚才说到，其实在正常人中间可能就会有一些基因的异常。那么这些基因的异常呢，可能在这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因此呢，精神免疫的确是现在是有这样的提法的。那在我们 这个日常的这个临床工作中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比如说家里啊老伴儿先没了啊，没了之后呢，紧跟着这个人呢又得了一个肿瘤， 哎呦 啊，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案例。其实也是一个精神打击之后，可能他本身就在这个阶段容易产生肿瘤，那么受到这种精神的免疫抑制之后呢，他的肿瘤的发生就会显现出来。 嗯，所以回头讲来，就是人的疾病啊，跟你的环境有关系，跟你本身的基因有关系，还有跟你的心态，跟你心理的这个调节能力是有关系。现在咱们的研究是不是发现，这个心态所占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很重要的？ 这个呢，应该说不是我们这个领域关注的，这个将来可能请精神科的医生去给你们回答会更专业。那么因为我们是治已病啊，就是已经有了的病在我们这边进行治疗，那只能说从我们的这个经验里看到有这样的现象在里头，但是具体它是怎么引起的，占多大的比重，这个可能精神科医生给你们回答会更合适，我不太专业。 我觉得这个精神科医生可能还不见得能回答完全，咱没准得请一老中医啊，因为您刚才讲那观念叫什么上医治胃病啊，中医治已病啊，我不知道这个说法。 下医治已病。 啊，下医治 就属于那个下医。 啊，那中医呢？中医是治什么病来着？啊，记不清了，反正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个事情，甭管说是已病还是胃病还是什么招，心情对于自己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呢，也是关注了一下在14年前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这个事件呢，今天还在美国的媒体，在美国的民众当中，大家每一年的这个时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怀念，来去回顾，甚至这个事件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到现在为止啊都还没有消停，这个影响还在持续进行中。但是对于个人而言，我觉得大家可以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希望您可以汲取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说您在这个平常呢不确定自己身体啊有什么问题的状态之下呢，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好，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有一个好心情的话，很多事情呢顺了以后呢就不堵了，不堵了以后呢自然身体呢也就会好了。啊，今儿呢，陆医生，咱们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好，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再见。 好，也感谢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呢，《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各位呢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呢是3D 打印是不是走进了死胡同？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